秋的。北京时间21:00，未来的时间刻度982，下一秒就是未来。 98.2兆赫 ，AM 927千赫，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。 Fresh Radio， 晚上9点，上海，我和亲爱的他在外滩留下最美的合影，我会一直记着这个时刻，在今后的每一个9点中。 最热、最新、最好听， 正在分析数据，请稍后。9:02，分析成功，已为您打开 FM 98.2。 活力 Music 课，我知道你想听什么。 经常就提了荒诞，理由太短是让人不安，一心惨淡却无比期盼你的光泛。让纠缠显得孤单，你肆无忌惮，你气沉浪翻，用词刁钻，要观又看，爱本是两端，要倾斜不难，要摧毁简单。 简单，我未必 己难堪，最后的离散、请用词温暖。

种束手束脚循规蹈矩，自甘堕落。你们最近有些诗词，我怀疑是电脑儿机生成的，一时流到让人一时流产，还感觉飘飘然。 Sorry. 心里谱成曲。 记得你说过的话， 时间

迟到才跟谁牵手，你不能接受，爱恨是非对错恩怨情仇，再怎么追究还是看不透，放不过自己，我忘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，都问不出个道理，分开了不爱了，亲爱的结果都出来了，别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，春风吹吹不散的心碎，蓝蓝绿绿海水洗不清错与对，生活在自我执着作怪，太清淡不说爱才是问题所在，在一起呀两人聪明，但分离一份狠心的勇气，在那个夜里你留下了泪滴，他留下你，在死心塌地换不回真情，放不过自己，过往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爱情的问题问天问地，出个大理，分开了不爱了，亲爱的结果都出来了，别怀着不快乐又怎么值得呢，伤害你如同伤天害理，他折磨你你不必自己折磨自己，本来两人就是陌生人，碰巧做一对情人，分开没有这身份，以后不打理过问，别放不过自己，过往不过去，未来来不及，只有爱不爱你对不对，快给下个谁机会，是难得也难眼眶的泪光呢，擦干了昨天的辛苦血，证明天的幸福， 还是没能等到结果，谎言将我淹没，伪装的人不是我，还傻傻的难过，以为你会懂，我才让你解剖，所有一切都因为你变得还是下定决心走得干净利落，倒不如离开有你的地方，去别的城市找回我，都怪我太念旧，而你太过刻薄，从那以后我学会了让眼泪偷偷的开始的地方，我们都只看到期待，却都忘了要等待，那种孩子理念在现实里面最多撑不过一年，再有 在我离开以后，这次真的可以还你自由。我想分开会好过互相折磨，我还是习惯开着灯熬到凌晨，就算睡着也不害怕，不如当作有个人在黑夜里陪我。我终于下定决心删除所有你的段落，也留一点尊严给自己，以后见到你是不回头。我真的不在乎，但有时候却又控制不住，一点遗憾也有一点不甘，还是回到了我们开始的地方。我们都只看到期待，却都忘了要等待，那种孩子理念在现实里面最多撑不过一年，间打破所有的誓言。我现在才懂得一个人可以很快乐，虽然还会辗转反侧，想起时眼眶会热，而你早已忘了关于我的好的坏的甜的苦的，在我离开你的城市。 和歌颂倒下了心还回头，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，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，能安慰寂寞彷徨。听声音颤动，泪眼迷蒙，谁呼喊散在半空。无尽的伤痛，恨爱回忆在心中。心上站在路中央叹该走的方向，想未来会是怎样。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，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。听声音颤动，泪眼 武汉山在观众啊，无尽的伤痛看来回忆在心中， 每周新歌榜 第五名 Jason Mars and Meghan Trainor More Than Friends。邓紫棋倒数 一点一点每天珍惜，怕突然来不及好好的爱你，试着一直倒数着 第二名 Choice of One Animal。第一名吴亦凡 Hope

天空，看着灿烂的烟火，这城市孤单的人只有我，没有谁在乎谁跟谁分手，每个时钟都继续转动，许下你听得到的承诺，流星怎么不赤裸，在倒数声中我剩下什么，没有谁甘心对未来不失手，当我无力对抗着整个世界的 酒，孤单的我又失眠。 一切，陪我度过一整天，没留在黑暗的世界，闯进孤独一万遍。从你离开那天开始，就连着雨会，孤独是会上瘾的，我当初不晓得你离开后眼圈越聚越深，孤独是会蔓延的，深夜里的病症无法负荷，却还